好，弟兄姊妹平安。 那乐也跟我分享一些，弟兄姊妹也跟我分享，其实我们教会的青年人还是不少，对不对？青少年有一些家庭呢会面对青少年的状况，所以呢，我想今天上午呢特别有一个专题，是讲给父母的，其实不是讲给孩子的哈。说我们作为父母，到底如果面对我们的孩子，特别是青春期的孩子的时候，我们怎么去面对他？怎么去教导他？怎么去帮助他？那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对不对？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说啊，现在的年轻人，现在的青少年，现在的青春期的孩子啊，问题太多了。我们小的时候哪有那么多的事情？哪是这个样子？他们整天在疯什么？等等等等，我们会有这种困惑，对吧？其实呢，有一个词汇经常被人提到，叫做青春叛逆期，对不对？给人的第一个印象是什么？远离信仰，远离教会，与父母的关系紧张，容易怒，逃课逃学，沉迷于电子设备，受不良风气的影响，甚至严重的会离家出走，抑郁之中，等等等等。这些可能都是青春期可能会面对的陷阱，对不对？青少年可能会受到的诱惑。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觉得很难面对他们。那其实呢，我会觉得说更难面对的是我们自己。因为在他们生命的问题呢，基本上哈，我不敢100%的说，我会觉得基本上其实是我们自己生命漏洞的体现。就当我们的孩子生命出现问题的时候，基本上是能够反映我们的问题的。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这个，如果你的孩子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的话，其实呢，通常来讲，在很多的层面上可能反映你在平时当中对他的教导、引导、牧养、陪伴的缺失，对不对？所以呢，我会说呢，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面对青春期的孩子，父母总是想说，哎，陶传道，你跟我们家那个孩子谈一谈，意思是他需要悔改，对不对？我说我想先跟你谈一谈，我觉得你也需要悔改，可能更需要悔改，对不对？真的是这个样子的哈。它里面是很复杂的一个过程，这个年龄阶段呢也面对很多的问题。那我们退一步来讲哈，我们要去处理问题之前哈，无论是我们自己个人、家庭、教会都是这样子的，我们去处理一个问题之前，我们要退一步来分析一下现状，这是处理问题的第一步，对不对？那我们要面对我们的青春期孩子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们需要退一步来思考说他们的状况，你需要了解他，不要只想着处理他，而是先去了解他，对不对？了解他的意思是，你知道，通常来讲，青春期的孩子可能正在经历重大的变化，对不对？是一个变化的季节。可能他们越来越多的开始有一些的思考，但是思考又不太成熟，对不对？他们可能开始想脱离父母，但是又无法完全的脱离父母。你有没有发现这是一半一半的感觉，对吧？那我们这一个阶段呢，你需要先看见他的不同之处，先看见他的变化之处，然后呢，是不是你就跟着他变呀？不是哈。你要以不变的原则来帮助那个变化的他，要丰富的应用那个不变的原则，如何来帮助到他哈？我们先来看看青春期的孩子主要会有哪些变化，好吧？我觉得是帮助他们的第一步，第一个重要的变化是他们正在经历身体上的变化，对不对？首先我们要提这一点，原因是，你有没有发现这一点看起来是最明显的，看起来也是变化最大的，也是我们的孩子首先感受到的，对不对？他们的身体正在变化，伴随着身体的变化，你会发现他们开始构建他们的思维，构建他们的思维模式、行为模式，对不对？他开始，这些将会成为他成年之后基本的生活的基础哈。那作为父母呢，可能我们需要承认这种变化， 因为三岁的时候天天抱在怀里，对不对？你让他干啥他就干啥。那十三岁之后你会发现好像不太一样了，他让你干啥你就干啥。这个绝对不是这样子的哈。对，那我们先正视这个变化，然后你才能够准确的具体的去回应他的变化，对不对？首先是身体上的变化带来的整个的他的行为模式啦、思考模式啦、眼光啦、语言表达啦，可能都会不一样了。这个不一样不一定都是坏的，请注意，可能有的时候我们过多的关注了他坏的那个层面，说哎，你怎么这样的说话，你有可能发现说他可能更有智慧了，对不对？更有想法了，更有一些这个更有一些的自己的独立的思考的精神了。那我相信这些都是好的特性。这是第一个变化。第二呢，你会发现青少年开始对周围的世界生活开始想展现出来他的处事能力，对不对？开始想展现出来他的吸引人的地方，对吧？因为他们的智商正在成长，他们的思考正在成长，他们也从过去十几年的人生的阅历经历当中开始去总结一些经验，虽然比起我们来讲经验少一点，但是那是他的总结，对不对？你先不要立刻否认他说哎，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都多，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都多，你其实是在压这个，其实不是在那个。因为当他开始总结他人生的历程的时候，当他开始总结一些他的经验的时候，不是立刻压下去，而是说跟他一起来探讨，跟他一起好像指引，陪着他一起往前走啊，这个才能够疏解他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思考，对吧？那其实呢，你会发现呢，很多时候我们当初在他们幼儿阶段对待他们的方式，这个时候已经行不通了，对不对？比如说他三岁的时候，你可能主要发出的命令是你要听话，你要听妈妈的命令，你要这个爸爸妈妈让你做什么你就要做什么，你可能主要训练的是他的顺服，对不对？但你会发现十三十四岁的时候，他们会问的是我为什么要顺服，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我为什么要听你的话。就你会发现幼儿阶段主要的问题是 what 是什么，你要是什么，对吧？然后呢，青春期主要阶段是 why 为什么。所以你如果用是什么来回应他的为什么，他肯定不服气啊，他明明问的是为什么，你直接说老子说是就是，他肯定不服气，对不对？你不能用这个东西来压老子说是就是，你得解答他心中的困惑，你得用各样的智慧回应他那个丰富的处境，回应他那个丰富的内心的动态，然后呢，让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开始变得越来越有智慧。所以呢，这是第二个变化。那第三个变化呢，你会发现在这期间呢，青少年的儿女啊跟父母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对不对？这个可能是大家体会的比较深的，就跟父母的关系，因为随着他们年龄越来越大，你发现父母好像变得小的时候好像是天，对不对？好像所有的事情都给他们决定好了，管理好了，好像是无微不至的处理了他生命当中所有的问题，对不对？但面对青春期的孩子，面对越来越年长的孩子，突然发现我们不能仅仅成为一个好像一个君主一样，我们需要从一个君主变成教练，变成顾问，变成引导者，变成陪伴者，变成关怀者。你会发现父母的职责开始变化，对不对？那小的时候他不听话，你可能主要的方式是打他屁股，对不对？那十三四岁之后你总不能打他屁股嘛。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方式变化了，他的整个的这个形态变化了。所以呢，小的时候可能可以直接的管教，但等大了可能需要间接的引导才是正确的方式。请注意哈，这绝不是妥协原则哈，这不是那个意思哈。不是说你就放弃原则，不，该坚持的原则一样都不能落，都要坚持，但是其实是方式不太一样了。小的时候他主要的是听，所以这个时候你主要的让他学顺服，给他具体清晰的命令。长大了他现在他主要的任务是想， 所以这个时候你要解答他心中的困惑，解答他心中的各样或成熟或不成熟的想法，去回应他。所以在这个变化当中，你会发现呢，其实也有危机也有危险，对不对？是的，我们必须承认，在他们身体的变化、思想的变化、与父母的关系的变化当中是有危机的。那我会觉得主要有几个危机。第一个是来自于同龄人的危机，就是被同龄人影响、诱惑、犯罪或者受欺凌，这个可能都是来自于同龄人的危机。那第二个，你有没有发现13、14岁的孩子之后开始喜欢照镜子了越来越关注自己的外貌，对不对？这个每次这个洗刷占了一个小时，每次上学迟到的主要的原因是头发没梳好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危机，就是当他过分的在意自己的外貌，过分的焦虑自己的外貌的时候，这个其实是一个危机。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会说，没有这个裙子我就不去上学了，穿这个鞋我怎么出门，这个发型我怎么见人，他会常常会这样说，对不对？你要告诉他说，穿这个鞋子、这个发型、这个东西是照常可以出门的，因为你的价值、你人生的安全感不在于你的发型、不在于你的裙子、不在于你的鞋子，对不对？但是这个对青少年的孩子来讲，通常来讲，父母跟他们的矛盾就在这里，你会强压，你会觉得说，有什么大不了的，我在这个年纪还没有你这个裙子呢。哎，你说这个能不能解决他的问题啊？不能解决他的问题。你这个回应真的一点都没解决这个问题。你可以要跟他讨论说，为什么穿这个鞋子不能出门，你可以跟他讨论说，你心里怎么想的，是穿这个裙子会别人会怎么看，那你为什么那么在意那种看法，你为什么觉得那个发型才是酷的。那你会发现这个时候就开始探讨他的价值观了，对不对？探讨他的这个被什么东西影响了，对不对？也开始可以让他更多的跟你沟通了，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呢，很多时候我们回应的方式是错的，或者说我们回应的方式跟人家压根儿不在一条线上，人家的问题是那个，你非说这个，那肯定解决不了他的问题，因为你觉得你说的对，但是你的这个对压根说的是跟对他来讲是另外一件事儿，压根都不是他的那件事儿，对不对？你以为你说的是鞋子的事儿，他其实压根就不是鞋子的事儿，他是价值观、审美观、自尊心、周围人的眼光、偶像、或者说等等这样的事儿，对不对？而我们不回应背后的问题，只单纯的回应说，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还没有这个鞋子呢，那就不能解决他的问题了，对不对？那第二个挑战就是外貌，对吧？穿着。第三个我觉得也是我们需要特别注重的，但中国的父母通常不会或者很难跟孩子谈这个事儿，就是色情的诱惑。这个需要我们特别的注意，因为青春爆发期的时候他开始产生性的意识和诱惑，对不对？周围可能会有不良的影响，对不对？那这个可能我们需要特别的注意，甚至如果有可能的话，你可能需要跟他交谈，怎么有智慧的跟他交谈，怎么有智慧的来引导他，这个真的是很重要的。这是一个。第四个就是可能他会遇见的陷阱，就是世俗的观点，就像我刚才举到的穿裙的那件事情。其实每一个人的思想都会被周围的人塑造，没有一个人可以不被周围的东西塑造的，所以要引导他，到底让他发现他被哪些东西塑造了他的思想，这件事情可以帮助他梳理自己的很多的东西啊。因为当他们被周围的影响的时候，他开始产生自己的想法，对不对？请注意，那个想法他以为是他自己的，其实是别人植入他脑海当中的盗梦空间，对不对？他以为这个想法是他自己的，其实他是受到了周围人的影响产生的，并且很多的想法可能是并不好的，并不成熟的。那这是一个危险，因为有的时候这种想法会让他跟他的父母成为对立面，对不对？他觉得他的那些朋友才是够贴心、够 够了解他，他觉得他的跟他的父母完全聊不到一块去，那这就是一个危险，这就是一个危险。那最后一个危险，我觉得是形态的危险，就是媒体。我觉得怎么说媒体的危险都不为过，因为它有许许多多我们可能要去发现的电子设备媒体带来的各种各样的危险，因为它会潜移默化的塑造人的思考。所以不管怎么说，我们知道说，第一呢，他们这是一个充满变化的季节，他们正在变化，身体上、思想上、处事上、与父母的关系上正在变化。第二呢，在这些变化当中，他们会遇见一个一个的陷阱，而我们要去回应这些。那圣经如何讲到青少年的特质呢？你会发现圣经其实有讲到，对不对？特别是箴言，如果你去看箴言的前七章的时候，你会发现是一个父亲带写给儿子的很多的实用的建议，对不对？一个父亲说你要听你父亲的言语，遵从你母亲的法则，对不对？那你浏览他的前七章的时候，他讲到了很多少年人的秉性的问题，讲到了很多少年人应该如何去面对的问题。那有哪些呢？第一个呢，箴言告诉我们呢，少年人其实不希望被管教，或者说呢，他想要获得智慧，但是又不知道什么是智慧，又在鲁莽当中，对不对？所以呢，我会觉得呢，这个特点需要我们来注意，就是少年人开始产生自己的想法，开始想要有一些智慧，但是很多时候他又不是真正的智慧，他又在很多的鲁莽当中。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去面对他呢？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可能我们要摆正自己的地位和心态。我们面对少年人的时候，我们要成为智慧的推销员，而不是意识形态的灌输者。你不能仅仅灌输，一遍一遍的灌输，说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你需要开始讲解为什么是这样，讲解为什么，其实让来能够降服他们的心，而不仅仅规矩他们的外在的行为。因为所有外在的行为都起源于内在的心，所以呢，你需要审查自己的内心，你也需要帮助他来审查自己的内心。比如说呢，当你去面对小孩子的时候，你可以来问自己，青少年的那些小孩子的时候，你可以问自己说，你给他的那种纠正的方式能够使他感到被尊重吗？你给他的，你责打的方式，你帮助的方式，会不会让他感到被羞辱？或者说你会不会用语言羞辱他的方式来使他顺服呢？就你这个样子啊，我们会不会用这些的词汇？那使徒保罗当时劝勉提摩太说，要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那我觉得这个也适用于父母对我们的孩子。那保罗曲普这样说，他说呢，使青少年智慧成长，不是拿着语言的大棒给他一闷棍敲他的头，恰恰是给他的镜像上戴上漂亮的花环。哎，我觉得他描述的很有智慧，对不对？我们容易用语言的大棒来给他一闷棍，对不对？但给他一闷棍通常会激起更大的逆反的心理，因为你知道，你给他一闷棍其实并没有解决他真正的问题，看似解决了，强压的方式解决了，或者怎么样的方式解决了，但最终他会更大的反弹，对不对？但是当你去给他的镜像上戴上花环的时候，你耐心的陪伴，让他看见你的爱心，看见你精心谨慎随时随地的去用智慧引导他的时候，他的心是可以被融化的，他的心是可以被触动的。为什么他那么喜欢他的同龄人？因为志趣相投嘛，因为人家理解他呀，让人家觉得说，我跟我的同学聊天，我觉得聊得很好，跟你没什么好聊的啊。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可能没有办法聊，就没聊通过。他讲的这个线儿，你讲的那个线儿，两条线儿还压根儿接了三年还没接上，那肯定不来电呀啊！所以你需要先把那个线儿给接上，就是电线哈。 把那个线给接上。所以呢，保罗·屈普提醒我们说呢，不要像扔手榴弹一样随意的砸在他的手上炸他，而是要投放智慧的那一个的扶持，要祷告，要陪伴，要劝慰，要谈天，要努力的用你各样的智慧来赢得他的心，赢得他的生命，赢得他对你的尊敬和信赖。当他遇见事儿的时候，他愿意跟你聊，你是不是就成功了一大半了？因为很多人他压根不跟，很多年轻的青春期的孩子压根不愿意跟父母聊，那这个事儿就大了，对不对？你这个事儿里面埋藏了多少的炸弹你都不知道了，对不对？所以你先把这个，无论他怎么样，你先把这个线给接通。那我忘了是谁，是台湾的一位作家叫张文亮哈。有一次他女儿好像考了一个倒数第二还是倒数第一，就是还是数学考得特别糟糕哈。那他就，你知道通常来讲呢，我们的孩子有一个特点，就是一旦发生这样的事儿，一定要捂着，千万不要让我爸妈知道了，对不对？我有一个亲戚很有意思，这个高中这个学习不好，这个不愿意学习，这个但是呢他又不敢跟他的爸爸妈妈说他学习不好，于是呢高三高考结束之后，他借了同学的一张录取通知书告诉他的爸爸妈妈他考上大学了，考到南京去了，然后在开学季的时候就真的背了一个小包，真的买了火车票，真的拿了10000多块钱的学费走了，真的走了。后来家里人知道说，其实呢他这个，然后呢每个月他的父母就开始给他打生活费，那在南京嘛，消费也水平也高，对不对？一个月1-2000块钱的生活费啊，1年10000多块钱的学费。然后呢这老兄，这老弟很有意思，在临沂自己租了一个房子用学费租了一个房子，然后呢整天就是打游戏，整天就是出去跟这个那些人喝酒打游戏，玩，什么都不干，就是用学费租房子，用生活费支持他打游戏，日常吃喝用度，哎，打上的还是挺哦，这个然后呢每次快放假的时候，他就给他的同学打电话，你们快放假了吧，哎，快放假了，他就背着个小包回家了，然后开学的时候又背个小包走了。他父母以为他在南京上大学，其实他就在临沂自己租了房子打游戏。哦，我觉得这是一个悲剧，对不对？这真的是一个悲剧。因为我觉得最大的悲剧不是他没有考上大学，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没有考上大学，那个真的不是大的问题。因为至少我了解到的，可能现在考上大学的概率已经变得越来越低了，对不对？因为考上高中的概率就已经变得很低了，对吧？啊，然后高中再考上大学的可能就再要去掉一波。那真正的悲剧不是这个，真正的悲剧是他用我们的话说，这个这样长不成人，这样没有一个正确的真正的那个正常人的那种的方式，他不愿意跟父母说，于是他继续的在这个错误当中继续下去。其实撒谎欺骗他的父母已经是一个错误了，对不对？然后他在这个过程当中继续下去，会深深的伤害他的生命。那我就跟家里的亲戚聊到这个事儿的时候，我说那请问大学4年之后呢，他一天书没读，他难道大学4年之后就立刻，那一天结束之后就立刻进入工作，立刻能够成家吗？不会的，对不对？他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他会继续这种生活方式，这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我们需要非常谨慎的去了解我们的孩子，让我们的孩子跟我们之间有那个合理的沟通。第二呢，青少年呢通常会有律法主义的倾向，通常青少年都会有律法主义的倾向。如果你曾经跟一个青少年聊天的话哈，有一次我跟一个十五岁的这个青少年聊天，我觉得很有意思。我总结一下他的特点哈，通常都有远大的抱负，你发现没有？通常都说的比天还高，对不对？但是呢，另外呢，他们都是咬文嚼字的专家，对不对？喜欢抠字眼儿，你发现没有？ 喜欢抓住你，你如果某一个字说的不太合适，那他会好像这个立刻成为一个咬文字，他们天下无双的吹毛求疵者，对不对？并且呢横冲直撞，语言莽撞，对不对？但是呢时不时的又不缺乏一些闪光点，对不对？哎，你发现这都是他们的特点，对不对？那并且眼里容不得半点不顺随自己意思的事情发生，对不对？这也是他的特点。特别是如果他做对了而对方又做错了的时候，他会更加的理直气壮，得理不饶人，对不对？而你会发现青少年都会有这样的特点。哦，我不是觉得这个特点都是坏的哈，它里面有公义之心，有是非对错，他愿意更精细的来思考，他愿意有一些闪光点，我觉得这些都是好的。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呢，因为他在成长，他在接触这个世界，在回应这个世界，以前没回应过，以前没思考过，刚刚开始思考的时候还不是一个老手，还是很生疏的，所以就会显得莽撞，就会显得吹毛求疵，就会显得不能不顺随自己的意思。所以这个时候需要引导，我们要避免语言的争辩，而要把握机会帮助他们学习顺服的心。你如果跟他争辩你就输了，为什么你就输了？因为你永远都争不过他，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你要教导他什么才是真的真理律法，你要教导，你要帮助他发现他的问题和漏洞。如果你把道理说清楚了，有的时候他是愿意听的，对不对？你发现是有这个特点的，只要你把道理说讲通讲清楚，他还是愿意听的。所以你就要小心了，就要装备自己，让自己把道理讲通，别和稀泥。啊，你知道我们有的时候习惯了和稀泥，我们习惯了就是你好我好就 OK 了，就好了，就彼此相爱，就合一就可以了，对不对？但是青少年不买账的，什么彼此相爱合一，你这个简直就是没有原则，你这个简直就是没有真理，没有标准，他会这样想，对不对？所以你这样得不到他的心，所以你要把道理讲清楚，你也要让他体会到你真的爱他。这个时候把道理讲清楚能够帮助到他，让他感受到你真的爱他，也能够降服他的心，对不对？所以这两点都可以帮助到他。第三个，青少年有的时候有可能会择偶不善，对不对？圣经明确告诉我们，滥交是败坏善行。在箴言书第一章里也说，父亲要让儿子留心听，然后告诫他不要被恶来引诱。所以你会发现青少年有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他特别渴望自己被认可，特别渴望自己被别人接纳，特别渴望自己被别人认同。那在这个时候他只要别人认可他，接纳他，认同他，他就可能喜欢跟别人做朋友，对不对？但是有的时候认可接纳和认同也不过是臭味相同，对不对？也不过是就是喂养他的私欲和罪，就是赞成他的错误而已，有可能是这样子的，对不对？所以呢你会发现青春期的男孩一般选女朋友的标准是什么？漂亮。哎，这对，哇，这个太对了，对吧？长得漂亮一般就是压过了一切，对不对？一般压过了一切，如果再加上喜欢自己的话那就更好了，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我不是说漂亮是坏事哈，这个本身是好事，美貌是上帝赐的。那如果别人喜欢你，这也是好事，那没有人喜欢别人讨厌你，那所有人都喜欢别人喜欢你，对不对？这个都是好事。那你会发现他选择同性朋友的时候他会选择什么样的人呢？他倾向于选择那些跟他有共同爱好的，对不对？跟认同他的或者有趣的能玩在一起的，对不对？我同样说这些标准也没有什么不好，谁天天喜欢跟自己苦大仇深的人一起呢？当然不喜欢，我们也不喜欢，对不对？但是呢我不是说这些标准有问题，但是请注意，这些标准无论是漂亮，无论是喜欢自己的，认同自己的，有趣的，能玩在一起的，有共同爱好的，请注意，他们无一例外的都没有涉及到金钱和品格， 你发现没有？这些要素最大的问题不是它不好，而是如果仅仅考虑这些要素的话，他们都没有涉及到金钱和品格的方面。所以呢，青少年必须学会择友的时候，来帮助他思考说，你选择跟什么样的人做朋友，你要看重对方的金钱，看重对方的品格，当然你也可以看重对方对你的喜欢接纳的那个程度，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不能仅仅看那个共同爱好，对不对？所以呢，这是一个需要去明白谨慎的。那父母有的时候需要耐心的跟他们谈论到这些话题，请注意哦，提前谈跟他出了问题再谈效果是不一样的。因为出了问题再谈，我记得我青春期的时候，我妈通常这样做，你的那些狐朋狗友哦，立刻火又上来了，对不对？你那些人那么喜欢我，那么认同我，我们是最知心的好朋友，你居然骂他们是狐朋狗友，我觉得这是人身攻击啊，对不对？你心里的逆反心理立刻就出来了，对不对？所以不要这样骂人，不要骂他的朋友是狐朋狗友，可能他的朋友真的有缺点，真的可能会有一些问题，但是你慢慢疏导他，让他理性客观的去看待说，哎，你这个朋友可能真的有一些让你喜欢的东西，你们共同的爱好，他对你的接纳，你们一起玩的一起的东西，这是好事儿。但你有没有发现，这位朋友其实他也有一些他的缺点，他的金钱，他的品格，他的价值观，你这样去分析的时候，反而他更容易接纳，对不对？反而他更容易接受，对不对？是。然后呢，因为这些朋友是他们生命当中认可的人，你去攻击他们认可的人，他当然就要攻击你了，啊，因为你攻击他认可的人，就等于攻击他嘛，对吧？你被攻击，我觉得一点也不亏啊，因为你先攻击他的，对吧？哎，不要老是觉得自己很亏，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没那么亏，对不对？啊，然后呢，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要温和的帮助他。从他的情绪当中走出来，前提是你先从自己的情绪当中走出来，就让他诚实的看眼光来看待自己，看待自己的朋友，按照圣经的教导去寻找朋友，这是美的无比的。如果他在教会当中有一同共同信仰、共同的彼此扶持勉励、共同爱好的朋友的话，会非常的好。你知道，在我上高中的时候，我就有一群非常亲密的小伙伴，大家每周约着一起读圣经，一起去祷告，一起散步，一起聊天，有的时候也聊学习，有的时候也聊暗恋的那个人啊，有的时候也会聊一些这个唱赞美诗的感动，因为他都可以聊的，他不是说怎么样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他真的是可以互相见到的，啊，这个是很好的。那第四呢，我会觉得很重要的一点，青少年容易，就我们前面提到了，青少年容易受到性的诱惑，这一点我们要注意，就我们需要不断的去引导他们，帮助他们在各个方面去使他们知道说哪一些是试探，哪些是谎言，你不需要让他知道说穿这个裙子看起来才性感，不一定是这个思考方式的啊。需要让他知道说他如何的去面对的这个过程。那第五，青少年通常缺乏漠视观。我来解释一下这句话什么意思哈。你发现青春期的孩子，青少年容易关注当下，对不对？喜欢当下，喜欢及时行乐啊，这个喜欢的事儿立刻干，缺乏长远的眼光和思考。那就更缺乏永恒的眼光和思考了，比如说他们活着呢，他们好像就是当下的满足欲望非常的重要，他们忙于他们的这个好奇心，他们喜欢的商品，他们喜欢的东西，他们会迫不及待的想要得到，对不对？他们讨厌延迟满足这件事情，但是从小帮助他们要操练他们的延迟满足。什么叫延迟满足呢？就是需要先考量什么是责任，你不能随着自己的心想干嘛就干嘛，我要考量我的责任是什么，我做这些事情后果是什么，我会给别人带来哪些伤害，我是不是符合圣经，上帝是不是讨喜悦等等。 而不仅仅是仅仅考量当下的满足方便和欲望。所以我们要教导他，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要教导他有长远的眼光。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满足而活着的，而是为了让天父悦纳，才能真正的造就我们的生命。最后，青少年有的时候会很少的意识到心的问题，虽然他们也敏感脆弱，但他们也希望别人关心他们，关注到他们的心。但是呢，很多时候他们很难，圣经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所以有的时候你需要针对的不仅仅是他们外在的行为，你需要针对他们的心。他可能没有仔细的思考这个行为背后的内心，他只是想着我就想这么干，所以就这么干了，对不对？那你就帮助他思考，你在聊天当中就帮他一把，说其实这么干呢，背后的心是有问题的，背后是有一些状况的。你不能仅仅是冲进他的房间去给他一通通报，说你哪里哪里做错了。你如果仅仅这样干的话，通报他，宣布说你做错了三点，我要惩罚你，然后接下来一顿说教，告知他们好好做，下次要改，你以为这样就完了，其实这样就真的完了。两个完了是不是不一样的意思哈？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这样就真的你就很难沟通了。你需要的是跟他有沟通，你需要的是有祷告，你需要的是有爱，来帮助他看见他背后行为背后的那个问题，让他认识到什么是宝贵的，什么是卑贱的。这个涉及到价值观，对不对？何为卑贱的，何为宝贵的。那我记得我当年这个十几这个二十年前的时候，喜欢这个头发染成黄的和绿的，对吧？说实话哈，那样真的是酷吗？真的是帅吗？真的是美吗？真的一点都不帅，对不对？但是呢，我们会以卑贱的当做宝贵的，就保证我们的审美观扭曲了，对吧？我们觉得它明明不好看，我们非那样觉得就那样好看。那其实这个的扭曲，其实你针对的不是说把它拉到理发店给它染回来而已，你要针对它为什么要这样干，针对它的心，针对它的审美观，问它它是怎么考虑的，问它是受到哪些的影响，跟它来谈论什么是美，什么是价值，什么是好。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才真正的能够帮助到他，对不对？啊，所以呢，你会发现确实是一件又大又难的事。我们今天花了这点时间，可能远远不够，但是我想只是先简单的谈这一些，来帮助我们。坦白来讲呢，我们可能就是互相彼此鼓励吧，彼此扶持。因为面对不同的孩子，其实也是面对我们自己。我们如何的用神的话语，用智慧，用爱心，丰丰富富的来去教导他。阿门。感谢主。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上午的时间。你不仅仅让我们在你的话语让世上更多的认识自己来悔改，也帮助我们如何的来做父母，来建造我们孩子的生命。主啊，有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光景，很多的事情可能做得太过于简单粗暴，所以求主赐给我们更多福音当中的智慧和爱心，把我们自己，把我们的孩子共同的带到你的面前，在你的话语里面一同的有长进。感谢赞美主，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主。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感谢主。好，愿主祝福大家。好，现在看到我们家长。